条，亲为他人为他少，愿想为你何难道，由于你连汉不敢交，兄弟功臣必了，红包戳住凤凰巢，错错一错再错，错不早， 累至耳，宁臣周瑜向天下诉，与其耳化作狂风朝地上住，竟引得摧枯拉朽，公完待。还世界庆幸尽水，履烈必哭。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雷雨》就全部欣赏完了。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尹派小生唱腔。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盘妻锁妻》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人家在书房，那一边做礼貌身为得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哎呀，为什么青天怕人门？唱起歌来可爱不见，哦耶呀，一块啥的最好的亲不言，城台朝上把泼墨浇雨翻两旁，三枝清香露中茶，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当月，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第三我想进蘑菇炖豆腐， 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碗姜烧葡萄牛一娘，第六碗姜油花浇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又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三周年，故乡的娘子请你看。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情儿。 一杯强酒。 只要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那如流离也得流离这样想也是不能够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种的变作两种人来接着做把你多真不如风路飞西班你不归真的王子良意快不及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这样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原是我也是生了你，望有娘子来关心。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难忘我两女婿。